钢骨结构，背山面海，看人海浮沉。欢迎入住都心兆镇海景第一排。 往好处想，就是阿桃虽然这一次驾照没有过，但是其实摩托车上对于台北的街道安全还是还蛮有帮助的吼。 不会啦，我应该也不敢在台北开，所以大家放心。 Okay. 好了，那今天就先欢迎大家入住都心兆镇海景第一排。我是阿元啊，在我面前的这个是驾照没有过的阿桃。 对，我是阿桃，驾照没过的。 对，我们这个礼拜要聊的主题是街友。 对。 我其实想问你，就是你毕竟在台北生活这么久了，你有没有在龙山寺那一带看过很多的街友，在你印象里面？ 很多啊，而且我觉得不止龙山寺，好像台北车站就超多。 对。 对啊。 以我一个在台北土生土长的人来说，我以前我也是以为说龙山寺前面那个艋舺公园那些都是街友，但其实后来我跟了一些当地的导览去探索万华的时候，我才发现，原来其实在白天我们在艋舺公园看到的那群人绝大多数都不是街友，就跟我在那个 IG story 上面分享的一样，其实绝大多数都是住在附近的都是住在附近 的住户嘛，他们就是白天就是在公园那边下棋啊或是泡茶之类的。因为其实根据统计，大概有接近70%的街友其实在白天的时候都有工作，他们会去打打零工啊，做做什么板模或是一些其他的劳力的活动。还有一个比较常见，就是他们会去做那个房屋业的那个举牌的工作嘛。对，然后所以说其实社会上虽然说普遍对于街友有一些刻板的印象，好比说他们其实游手好闲啊，或是他们等同乞丐啊，其实这个从这个地方来看就可以发现，这其实真的是个刻板印象。 所以你说乞丐是像是要钱的？ 对，他就是什么事情都不做，然后就是在那边跟你要钱。 哦，所以街友等于是说他可能就是没有地方回，没有家可以回的，可是他可能还是有兼差。 对对对对对对对，他们跟那些在 街头上纯粹就是要钱的那些人不太一样啦，他们毕竟平常他还是有工作。只是可能没有一个像你说的就是遮风避雨的地方，所以他们可能晚上的时候要把他们的一些家当留在街头上面这样子。 就是其实他们的工作也不是那么稳定。 对，可能一个礼拜才工作3到4天而已这样子。 可是其实我觉得你讲到就是刻板印象，我觉得大家应该不会去想那么多。因为我觉得他们就会把比如说看起来脏脏的，然后好像收集很多就是带着大包小包脏兮兮的东西，就会或者是要钱的，大家就会直接把它归类在同一类。就可能就流浪汉啊，或者是我们不想接近的一群人。 对，我觉得虽然说虽然说真的是有一些街友可能真的是会跟你要钱，他们可能有些人心境也很像乞丐，但是当我们提到街友这个字眼的时候，我觉得我们要去思考说其实里面有非常多的 diversity， 就是非常多不同的街友的样貌。不能一概而挂的用一个统一的刻板印象，或是我们讲可能有点歧视的心态去看他们吧。 你知道我刚刚讲到那个就是不想接触的一群人，我就想到我最近就是因为我最近在监所工作嘛，然后因为我们那边其实还有一些职缺，所以我就推荐就是一些朋友又可以来试试看，因为就整体来说就是我觉得是适合他的。结果后来反正就是遭受到他家人非常强烈的反对，非常就是真的已经要到家庭革命的那种。然后我就想说在监所当心理师就是跟受刑人误谈，而且还是青少年，我就心里想说是怎么了嘛，就是也许他们会有安全上的疑虑的考量，可是其实里面的监护人员都有，然后我就想说到底在担心什么。 对， 然后后来我朋友就当然我朋友他自己是有意愿想要试试看的，然后我也不好去多说什么，因为我也不可能去鼓励他去跟家庭比如说抗争啊或怎么样，万一有什么家庭革命，我觉得这不是很好嘛。然后后来我才听他说，其实是因为他家人就是觉得说他可以找到一份更好的工作，然后听到这边我就觉得有点火大就觉得有点傻眼啦。 对，因为其实他的身份跟你还蛮像的，就是都是在国外念的就是谘商的 研究所，所以他其实没有办法在台湾考心理师的证照，可能会需要一些审核的标准还怎么样，其实这部分我不是很清楚，但总之他目前是不能考的。然后我就觉得说你今天都可以开放给你一个不能考的来做諮商了，你就是我就觉得说你到底还怎样子叫做更好的工作，就是我会觉得说对我来说做諮商这件事情它不应该是你服务的对象是谁而有所打折。 对， 即便我今天我服务的对象是街友或怎么样，我觉得那个对我来说只是我工作的对象跟工作的方向跟目标上会是不同的，比如说我今天跟街友工作，可能会需要有一些社工或者是有更多的资源一起合作做一些系统工作，然后可以就不会是走在諮商这一块，他可能会需要金钱的协助或者是求职工作机会等等的，对吧？所以我就觉得说到底怎样叫做更好的，然后后来他就跟我讲说他的家人可能希望比如说他到台大啊或者是中研院啊台积电啊这种知名的企业，然后我就心里想说就是我发现好像大家对于所以是怎么样就会觉得说好像是白领阶级或者是说社会地位阶级比较高的才值得享有这些服务吗？ 对，其实这个问题在早期精神分析或者其他心理治疗的论战里面就有讲过，就是心理治疗这件事情到底是不是一个专属于中产阶级或是中产阶级以上的人一个特权呢、啊？对， 所以就只是虽然跟精神没什么关系，可是我会觉得说从这件事情来说，我就会觉得其实我们社会当中很多时候啊都会把这些可能在社会当中比较角落比较边缘的人给他一个可能是刻板印象或者是歧视，然后我觉得其实这整个社会都没有给他们一些机会啊，就是我觉得不管是对街友或者是对受刑人来说也好，不管他们做了什么事情，但是我觉得他们就已经受到这整个社会的排挤跟边缘化。 对， 我 觉得就像你讲的，你刚刚讲的这个，在我觉得就是在受刑人跟街友方面，我们的社会已经先入为主的先用他们的身份去概念化这群人了。就譬如说今天一个一般的人，他如果认识阿桃，他可能会从阿桃跟他的互动或是阿桃的一些其他的行为来去判断阿桃这个人是什么样的，去尝试建构一个理解阿桃的方式。但是社会上往往很多人在看待街友或是受刑人的时候，已经率先用他们是街友，所以他们怎么死，他们怎么怎么样，他们是受刑人，所以他们怎么怎么样，这个东西来去尝试理解他们了。但其实我觉得首先要在这个节目的第一个 part 跟各位听众讲的是，其实街友跟我们没有那么的不同嘛。就像阿桃等一下可以分享一个盲扫星协会他们曾经做过一个名为众生相的摄影展。 对，其实他这个众生相摄影展就是他们就是拍了很多的一般民众跟街友的独照，然后让就是参观这个展览的民众们去猜一猜，哎，你觉得哪些是街友，哪些可能就是跟你我一样的市井小民或者是有家可住的民众。结果我会发现呢、其实我们可能都会很有自信，就觉得说街友怎么看得出来，就黑黑脏脏臭臭的、可能然后身边都大包小包，然后那些行李都很脏这样子。结果其实他们的出错率高达50%、所以 这其实就是乱猜啊。对，所以反正就是从这个众生相摄影展，其实我觉得延伸出来的是说街友跟你我一样，他其实他的组成是一个很庞大的分布，他可能是有老板，有市井小民，有些人可能真的就是做生意失败， 对， 然后家人就身边可能就是家人就离开他，或者是家人都过世，所以只剩他一个人，他可能也没有翻本的机会或怎么样的，或者是有些人可能就是年轻的时候他可能犯罪了，然后因为有些工作他其实会有犯罪记录不能做嘛， 对， 或者是甚至他即使没有这个要求，有些人听到你有犯罪记录可能也不太敢用你， 对， 然后甚至他其实里面也有提到，就是甚至也有大学毕业的教授沦落街头的案例耶，所以其实从众生相的这个展览当中，你会给大家的提醒的一件事情就是，其实街友跟一般人是没有不同，而且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可能成为街友。 街友比较像是一个状态啦，就是任何一个出生背景人其实都有可能会成为街友，他不是说有些人一出生他就是街友嘛，没有这种事情的。 对， 我觉得虽然说 我们现在尝试在大家在告诉大家说，其实街友跟我们没有太大不同，它只是一个状态，任何人都有可能会经历这样子的困难。但很多人在看待街友的时候，他首先看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街友带给我们的社会或是这个城市来说，它的问题是何在这件事情、啊。 是， 对， 我觉得这确实是大家需要去正视的一件事情，因为其实我觉得，因为他们确实真的就没有地方可以去。 对 所以他们可能就只能比如说冬天很冷夏天很热的时候他们可能就比如说会聚集在台北车站的那个门口外面对因为其实你很久没有回台湾了所以你可能很难想象台北车站外面就是它不是有东门北门 对对对、 就是、 我知道 对就是外面真的是一整排然后甚至它 纸箱嘛这样子的 对因为他们以前会在台北车站大厅里面就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这件事情就是以前台北车站里面其实有很多个椅子然后后来都撤掉了 因为会有街友在上面睡觉这样子 对对对对就是他们可能会比如说占据那个位置那个椅子去睡或者是那个椅子可能真的也是说是我就是也没有要带有歧视但是他们真的如果在那边坐了或怎么样其实那椅子是味道真的是重的 对 然后或者是他们可能会去翻垃圾桶对 我觉得这些问题或者是说这些卫生的问题等等的其实是整个社会要一起去正视的我觉得而不是说像那时候你不是有在那个 IG 限动有 po 就是有一位那个应小薇 啊，对对对， 去冲街友嘛？ 国民党的，国民党的市议员啊，应小薇女士。 对他他去冲，可是我会觉得说，这其实根本就我其实不能理解为什么、欸、就是以我即便不是一个政治人物，我会觉得说你怎么会？即便我今天是高中生哈，我都会觉得，因为其实这个新闻好像就是这样发生在我们高中大学的时候。 对， 我都觉得你怎么用这种行为来解？就是我不觉得这是一个解决问题耶、欸。 他们想要，我觉得他做这件事情，他冲他并不是说我今天要把他洗干净，虽然说洗干净是也是一个非常错误的事情，但我觉得他们用这个方法是为了把他们驱赶出这个地方，就是因为那个时候天气很冷、 啊， 我用水泼你，那你可能就会离开这边了。 那干了不是就回来吗？ 对，但他可能就觉得，我觉得暂时性的吧。你不要觉得，我们都已经觉得泼水这是一个多么蠢的事情了，你怎么会去思考说他有多聪明？就这件事情整体而言有多聪明呢，对不对？ 对，但是问题是重点是根本的问题是你把他好赶走了，他还是在别的地方啊，就是他还是在啊，这个街友这个人他就还是在啊，他只是换个地方嘛。 可能对于市议员来说，就是不要出现在我的选区里面就好了。对啊，我觉得像你刚才讲到 街友，太夸张了吧。 街友群聚或是街友待在一些交通要道的时候，会让人觉得就是可能有味道或是一些比较生理上的反感。但我觉得某种程度上社会上对于街友的另外一个比较核心的重点在于未知与误解，就是让我们不敢去靠近他们，甚至是害怕他们。但我觉得这个东西我没有要在这边讲说各位台北市民或是其他地方的市民有任何的错误的问题，因为这其实很正常。我觉得这个东西你会对于你不了解 的事物人事物感到畏惧，感到想要保持距离，希望他不要出现在你眼前，这是非常非常正常的事情。对，我觉得 我觉得这完全可以理解啊，因为我们没有人喜欢恶臭或者是脏乱嘛。 对 啊，而且你还记得就是我们之前大学的时候有去参观那个，是台北看守所还是怎么样嘛？ 对对对， 反正就是参观监狱啦。然后那时候其实里面的一个带我们导览的那个员警，他就说，其实他讲到，他其实那时候也有提到街友，他就说，其实讲到街友，他也是觉得有点可怜，就是有一些那种犯罪，车手啊，或者是犯罪的人。黑就是帮派怎么样的，他们可能就会利用这些街友作为他们的人头，所以到时候就不管是什么犯罪案刑案被抓的时候，都是抓到这些街友，可是你很明确的就知道真的就不是他，因为他有可能就是一个失觉失调的患者。 对 对，就是然后但是怎么办，没有办法，因为你上面显示的资料就是他，所以依法你真的只能把他带回去看手术、 嗯、 然后那时候那个员警就跟我说，因为他们进去之前一定会要洗澡啊，剃头发、啊、那些要换衣服嘛、 嗯、 然后你知道那个我不太确定那个街友到底有没有视觉失调还是怎么样，他就说他的拖鞋脱不下来，然后我就想说什么意思、 嗯， 然后他就说因为他穿那个蓝白拖，然后那个污垢已经就是、 啊、 就是层层堆叠，然后就是他可能也 黏 对黏住了，整个黏住他的肉耶、欸 啊、 你知道这有多可怕吗、 嗯、 然后那个员警就说那时候帮他洗澡的时候真的就他们也很辛苦，然后他就说真的很臭、 啊、 可是洗出来的水真的都是黑的脏的、 啊啊嗯、 对，然后那时候我就觉得说啊、也许他这么讲不太好，可是会不会有可能进去对他来说可能又对他的生活品质来说会比较好一点，我不知道啊、 嗯、 但是进去可能也被欺负也说不定， 对对对对 对，我就觉得到底要把他们放在哪一个地方，或者是说要怎么样去嗯讲解决问题吗， 嗯 我不知道，我就觉得说嗯很值得我们大家反思啦。 对了，我记得你刚刚因为你之前跟我讲这个监守的事情，我一开始还没有想到，原来我就是因为我那时候也跟阿桃一起有去参观这个监所，我一开始第一时间还没有想到这个、 嗯、 我想到一个比较重点的是，因为我那时候刚好就是把我长头发剪成平头，然后我跟我们班上去参观台北看守所，然后走出来的时候那个狱警跟我讲说，哎、欸，那个光头的你怎么偷跑出来，我想要是 好好笑哦， 干差姐他妈是这样 差点出不来是不是， 差点出不来大家千万不要就是剃平头的时候去参观台北看守所。 欸，我跟你讲，我现在真的也会这样，我看到剃平头或者是说穿着就是监所里面的字就是很颜色相近的那种学生，我都想说欸，就我现在人在哪有种错觉感这样子 嗯哼， 笑死。 回到街友这个议题，就是街友对于这个社会的影响性，就是排斥人他们在乎的是什么，我觉得第一个我自己列出三点，我觉得第一个就是害怕，再第二个就是自然，第三个就是所谓的市容的问题。像害怕这件事情，像阿桃刚才讲到说，其实有很多的街友他们是有可能视觉失调症或是其他的精障患者，我觉得对于很多对于精障患者的状态不够理解 的人们可能会担心说，啊，我如果今天靠近他的话他会被攻击，我他会被对我做什么事， 对， 就这是第一个。 对， 第二个治安，就像你刚才讲的说，欸，其实因为他们很多人为了一些钱，他们可能会被诈骗集团骗去换他们的身份证，或是去做什么人头之类的，他其实在这个社会上衍生出的其他的治安的问题。那市容的话就是大家如果真的有去车站就会发现，其实车站附近真的是蛮多街友的这个部分，那其实有些人会这个很影响我们的市容嘛， 而且会制造很多的垃圾。因为你知道其实你刚刚讲到那个视觉失调确实真的有一些街友可能你会看到精神状态不是很好，喃喃自语的时候，其实多数人我相信一定都会有点害怕，就会觉得这个人怪怪的，跟我们好像不太一样嘛。对，或者是你知道，欸，我之前曾经真的有在那个就是台北车站附近看到一个街友他在做一些很奇怪的仪式，我在猜他应该也是视觉失调患者，他就是可能一直拜什么东西啊，然后就做很多很奇怪的姿势，然后他有一些姿势可能就这样停超久的，就是他做一些就很匪夷所思的事情啦。然后你知道其实有一些就是收容视觉失调的机构其实也会被附近的民众抗议， 对 对，这个其实跟那个街友，就是有些人可能会问说，就是那街友到底有没有收容，比如说有一些社会那叫什么社 福 单位， 社福机构， 对，其实是有的，可是那些机构都离市区很远，所以他们像你一开始讲到他们有举牌啊，或者这种临时工，你就是那些工作可能都是在市区， 对， 所以对他们来说其实是非常不方便的。就是我会觉得说大家的心态其实都会觉得说不要在我家旁边，我不管是收容视觉失调还是收容街友，你就是不要在我家旁边，你这样会影响我的房价。 其实我们从那个大家应该有看过公司那部《我们与恶的距离》，其实它其中一个探讨的东西也是精障嘛，我记得里面有一个段落也是好像要在某一个社区附近设立一个就是协助精障患者生活的地方， 协助他们就业或什么东西的地方。那个时候在这部片里面就有住户出来反映说这是一个嫌恶设施嘛、嗯。 哦，我跟你说，现实生活中就有了。 对， 我就觉得这个，因为你还记得我们反正大学的时候很多这种要参访的那个功课，然后那个时候去我去的单位就是那个收容视觉失调的，然后他就说附近的居民是真的抗议哦，然后他们也做了非常多的努力跟沟通，让他们知道有定期服药的视觉失调是安全的， 嗯哼， 然后还要去帮他们就是做市容的打扫，然后收垃圾， 对， 他们才渐渐的比较可以接受这件事情，但是像我们回到街友那个收容中心，其实对他们来说不方便，而且可能位置也不是那么的足够，而且你看他们也只有、嗯、他们没有机车，没有汽车，你要他们怎么从那么远的地方到市中心？对啊，然后再来就是我觉得还有一些包含像是收容中心有些可能不收女街友，因为街友不是只有、哎男生， 对，没错， 大家应该知道嘛， 嗯， 对。那女街友带来的另外一个问题，可能就会是，她可能在性，就是会有，叫怎么讲，就是也许她有可能会为了生活去做性交易。那我， 嗯哼， 能在安全的性行为之下进行吗？我觉得这是一个问号。嗯，对，所以这接下来可能会有什么，也许可能会有怀孕然后流音或者是性病等等的这些问题、嗯、对，然后甚至其实女街友他们流浪街头我觉得也不是那么的安全， 嗯， 所以他们这时候可能会需要找到另外一个男街友去依靠。 对， 对， 对，像是有点像是街友夫妇的感觉吗？ 对对对对对， 嗯哼， 对啊，所以其实对这些女性街友来说，他也许不是真的爱这个男生，然后对他来说这个关系也许不是那么的重要，最重要的是他们是有人在保护的， 嗯嗯嗯， 然后这样子的关系跟连结其实对他们来说也形成了一个无形的家的感觉。 嗯，虽然说事实上他们两个是没有家的，是所谓的 homeless 在英文的东西，但其实两个人维持住了一个最基本的家的架构在里面。 没错，而且我觉得换一个角度想，你就会觉得说，哎，那为什么这些男生要提供这样子的保护或者是靠山？ 嗯， 对啊，啊，就是我会觉得说，某个层面来说，可能也是在换取性上面的需求， 就是 他等于要用 对要用身体去换嘛。对啊，可是我会觉得说，就是保险套。可能他们也不见得，对他们、嗯，他们也不可能去卫，他们可以去卫生所领吗？ 他们可以去、啊， 我不知道， 我相信他们可能不会去。 对，嗯、而且也许他们根本也不知道这件事情， 对 对 对， 对， 对不对？嗯， 对啊，因为我不太确定去领有没有需要身份证还是什么的， 好像不 需要，但有可能他们是没有身份证，不用吗？ 对对对对对。 哦， 嗯， 那这样怎么确认有没有18岁？ 我怎么知道？ 万一有一些青少年听到跑去领。 欸、其实对啊，其实很多青少年是会去卫生所领的、啊、这个我大概高中的时候就听过，对，我高听在大概在高中就听过了。 哦，是可以的、啊、是不是？ 对， 哦， 嗯哼， 好，原来如此、嗯、好， 我觉得我们刚才讲很多在就是社会上的普遍常常看到一些街友的问题，但我其实觉得、我觉得大家会想知道说我们到底该，我们想要帮啦，我们想要帮助街友，但是我们到底该怎么帮我觉得因为其实在本性上而言，以我自己的观察，我会觉得台湾人在本性上是非常利他主义的。就相较于其他国家而言的话，我们不敢看韩国或是日本或是中国或是欧美的社会，其实你看看，其实很多台湾人，就是我相信绝大多数说台湾人在学生时代应该都有自发性的，就是上街帮忙，不管是什么协会募发票啊，或是做什么其他募款的帮助弱势的一些活动嘛。 对 对，但是什么事情会让本来这么的利他主义的台湾人会在面对街友的时候觉得有一点点畏惧、觉得有点不太敢去帮助他们呢？我自己觉得是，我觉得是源自于对于帮助的不确定性、欸、就是你不敢确定说这笔钱会被他们给拿去买酒啊，或是会不会这其实是个诈骗这样子。 哦，你是说如果街友他可能比如说坐在天桥上然后放着一个碗或干嘛的， 嗯， 我们到底要不要捐钱，是不是？或者是我们要不要干脆就掏一个1000块给他？ 对，就是 你会不太敢确定说直接把钱给街友，也许他们没有放个碗，没有放个杯子跟你要，但你很想要帮助他们，但你会担心说，哎，我今天如果我真的把钱给他的话，会不会其实不是在帮他，是在害他？他可能真的会把这笔钱拿去买酒，或是去买什么东西， 买毒啊什么的这种。 对，而我觉得这一切东西，就像我们刚才一直在讲的，我们为什么会对街友有这些刻板印象，就是因为其中一个，就是因为我们害怕，还有我们对于其他治安上的考量，我们对于自己安全上的考量，我们不确定。所以这种不确定性或者是源自于片面现象的错误解读，会导致说本来这么利他主义的社会会对于街友这个议题的帮助感到有点茫然，或是不知道该怎么做。所以我觉得换位思考是正确认识街友问题跟解决街友问题的第一步。我们在 Instagram Story 上面有分享一个 Salute 的这个 YouTube 的团队，他们就曾经拍过一系列的那个大概七天左右的体验街友生活，就是其中有一个成员不带手机，也不带任何一的钱，然后把自己的衣服装扮的像是街友一样，然后他真的就在台中的街头体验了七天的街友的生活。那我觉得这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你尝试，我们当然没有讲说他去跟他们一样去 街上， 但是试着放下你的成见，而去尝试去理解街友们的脉络以及街友们的现况是什么，我觉得或许这是解决这个问题的第一步啦。 其实我自己有你，因为这影片是你推荐我看的，我把它看完了。其实我非常感动，因为我自己觉得我可能没有办法做到像他这样子七天在街头上去体验，而且他真的去体验。然后再来，我觉得很感动的就是，其实每一个街友他们还是有他们的故事。就我相信，我看完那影片之后，我真的相信，真的没有人，没有谁愿意想要当街友或者是流落街头。 对，就像我们的那个这集的标题讲的啦，我们虽然是有点超皮特素的，如果可以简单谁想要复杂但我们的标题就是设定成说如果有家可以回，谁想要流落街头，对不对？ 对，对，然后我觉得还蛮感动的，就是在透过这个这一系列的这七天的一个体验，我觉得从不同的视角，我是真的蛮推荐大家去看。 对， 因为我会觉得说，对，就是你真的看到这些生活在社会角落的人是怎么生活的。因为你的生活，你可能就是每天上班下班，然后烦恼哎，今天中午要吃什么，然后下班之后要干嘛，好无聊，上班好无聊，怎样怎样之类的。你从来不会想过如果真的有一天你一无所有的时候，然后你流落街头的时候，一个人给你一个饭团，你会有多感动？ 对 对，因为我觉得我们生活当中太多时候你要的东西你很容易可以得到。我当然讲的不是说我要法拉利或者是什么这种很昂贵的东西，我就是说你想要吃东西你就可以去吃，你想要买衣服你可以去买，你想要做你喜欢的东西，你跟朋友去吃到饱，你甚至还会有一些厨余，你完全不会去思考说这些东西到底是怎么来的，那它如果变成厨余之后会又到哪边去。你也不会烦恼说你下一餐可能真的没有东西吃。 对，而且我觉得还有一个，我觉得还有一个大家可能都忽略到的东西，因为其实现在台湾也快要越来越进入很热的天气了，你就是对于我们来说，我们不想吹冷气，我们不想在家里面浪费电开冷气，我们可能走在路上就跑去百货公司吹冷气啊，或是去百货公司饮水机喝水，或是去其他的像 Seven 里面，我们想说买个饮料，或是就干脆也不买， 坐一下 就坐在里面。但是其实对于街友来说，这件事情是办不到的，就是他们连走进去这个地方，可能都会被阻止，被说你不能进来。所以这个东西，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我们平常没有注意到的奢侈吧。 对，因为那个影片其实有拍到，他后来就说他其实开始脏兮兮之后，或者是有臭味之后，他其实不敢走进去。然后我就觉得说，天哪，我从来没有想过我会不敢走进去 Seven 这件事情。 对。 我真的没有看这影片，我完全没有思考过他们的水从哪里来。 对。 他们要喝水的话要怎么办呢？ 对。 就是台北真的是确实真的很方便，你在台北车站可能会有饮水机或怎么样，我想也许就是因为这样他们才会聚集在台北车站。对吗？ 对啊，然后我就觉得说，就是这些生活当中对我们来说是很平凡的事情。而且你刚刚讲那个 Seven， 我觉得就算他敢进去，他真的做不到三分钟，旁边的人的异样的眼光，或者是捏着鼻子的那种嫌恶的表情，都会让他自己就离开。 对对 对啊， 我们在平常生活中享受到了很多，我们不要讲是特权，就是我们认为哦没什么大不了的事情，真的是基于我们是一个正常人的身份这个架构下面。 嗯，没错。 我刚跟阿桃就我们在聊那个神路这个团队的影片，我还蛮推荐大家去看，他好像那个系列只有九集吧，每一集大概十几分 八集九集 啦，然后一集大概十几分钟，然后其实真的很好看，我觉得我很推荐大家去看。如果你对于这个皆有这个议题有兴趣的话，那你也可能你也没有办法就是实际上去街头上生活，但我觉得那个影片真的很好看，大家可以去看。但我其实我觉得从蛇路这个影片，大家如果真的去看的时候，我先分享一下我的一个观点，就是我们当然可以透过蛇路这个影片跟经验来去设想到说，其实街友们他们要在街上讨生活所感受到的茫然感以及所要付出的努力是比那个蛇路那个成员叫子俊还要强烈数倍的。因为其实某种程度上我们看子俊他是一个相对于年轻而且他相对于整洁的，虽然说他尝试要去 acting like a homeless， 但是他其实是相对整洁的。 对， 而且他这个体验，他这个企划有一个很明确的，就是目标就是七天以后就结束的前提。但对于真正的街友而言，这种茫然的感觉，这种不知道下一不要讲未来在哪里，下一餐在什么地方的人 的情况，他可能是数个月，他可能是数年，甚至是一辈子，而且你永远没有办法事前就得知嘛。 对。就是你不知道那个什么时候会结束，比如说像你刚刚讲的子君，他很明确知道他七天之后就结束，他所以他可以有一个倒数，他可以有一个期待，他可能有一个盼望，是我七天结束之后，我现在好饿，我想吃牛排，我想要干嘛，我想要好好洗个澡，我想要躺在我的床上。 对， 可是对这些街友来说，他完全没有这种盼望感嘞，他根本不敢奢望说他有一天可以租得起房子。我觉得这种东西很像，就是我们在那个心理学里面有一个词叫做 习得的无助， 叫做什么？对， 习得的无助啊。 因为我在想那个，还好你了解我，我正在想，因为我还正在就是脑袋已经在想说怎么跟大家解释那一只狗的那一个实验，就是习得无助感，它就是在讲说有一只，就是他们把那个狗，然后去让它做电击。然后你电到你会痛嘛，对不对？ 太不人道了，这种鸟实验啊。 我跟你讲，以前真的很多很，我跟你讲，这只是其中一个很残忍的实验。其实心理学有太多很残忍的实验，如果大家有兴趣之后，可以再慢慢跟大家分享。对，好，反正就是他真的就是电一只狗，是真的电，然后电到我们跟狗一样，我们一定会跳嘛，我们一定会想办法说，我没有这个地方，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离开这个电击的地区。所以他第一次一开始呢，就让这只狗狗可以就是跳离这个地方，所以发现狗狗会跳哦，会尝试要离开，所以每次电击的时候它就会跳到另一边，电击的时候它跳到另一边这样子。那后来另外一个实验就是说，同一只狗它把它让它没有那个方法离开，所以电到后面电，他发现不管我怎么跳，我好像都离不开了。 对， 然后最后他把那个挡住他让他跳离的东西抽走之后，再电他， 他也不动。 明明对他不动了，因为他知道我跳也没用了。可是明明他跳过去就没有，就不会再被电了。 对，这就是一种学习到的无助的感觉的茫然的感觉。 对，所以我觉得这些街友大概也已经知道他一生就这样了。我这一生就没有盼望了，所以你给我什么工作机会啊，你给我什么安置中心啊，我觉得也没希望了。我觉得最绝望的真的就是他真的已经觉得我没救了，我没希望了，我现在就是等死。 对，我觉得因为有些人就是我们常常附在街友身上的一个标签就是好吃懒做不知长进，但是大家有没有去想过，其实这个好吃懒做跟不知长进，他虽然说他有可能是真的，但是他也真的是有可能是后天在这个流入街头的过程之中就是学习到的。 他可能一开始也很努力想说、哦、我要靠举牌然后累积一点点钱，我要靠去做打零工去做苦力累积到一点点钱，然后看看有没有机会可以重返社会，但是可能随着职业的伤害或什么的什么东西，让他逐渐的觉得哇我看不到一个头啊。他跟的路的子俊不一样，子俊有个很明确的知道我七天以后就会脱离现在身体的状态、嗯嗯、但是对于多数的街友来说这个历程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的长啊。 对，没错。哎，讲到现在好像有点沉重。 对，跟以前的集数不太一样。我觉得我们就是这一集， 真的 这一集好像没有什么太多可以笑的，因为怎么觉得怎么笑都笑不太出来。对，我觉得就像我们刚才前面在讲的，我们在讲协助解决街友问题的第一步，就是我们要去正确的去尝试理解他们，尝试去认识他们。我这边就分享一个我自己的经验，就是我大概2013，我那时候在 IG 上面讲2013在8年前以前，我跟大概大三的时候，我跟我两个朋友同校不同系的两个朋友，我们就是某一年冬天就是有规划过一个冬衣送暖的活动。我们那时候其实有规划一系列公益活动，还有包含就是我们就是有募集一些金钱，然后购买一些物资去给天母的塞纳之家，它是一个做就是智能障碍孩子的收容的一个地方，很不错、啊。 这是自发性的， 对，这是自发性的。 哇，好感人哦！这么好的，这么好的男人竟然还单身， 少在那边。没有， 真的，我自发性很感人啦。 没有啦，其实三大之家那个是因为我好像大一还大二的时候有去做过志工，那大概其实做了几个月而已，那是系上的。然后但是就是系上那个志工结束之后，我还是有日常再去帮忙他们这样子。所以就刚有机会策划这个。然后接有这个我忘记是哪个朋友先提出来，反正就是他提出来之后，我们觉得这个主意很不错，我们来做做看吧。所以我们就是跟我们大概有快一个月的时间，跟就是亲朋好友募集讲说、哦、我们要做这件事情。那大家如果家里面有多的衣服的话，可以说今年可能是什么是霸王级寒流什么之类的东西。 对。 然后所以说我们就募集一些衣服，然后装箱，然后把它整理弄干净之后，我们一袋一袋，然后就是我们有一个小小的团队，我们就是规划一天去台北车站附近，我们就在台北车站周围跟台北车站一些地下街的一些小出口，因为他们你知道他们会待在出口那附近， 对， 待在那个通往出口的通道里面这样子，因为比较温暖。 嗯哼，对。 我们想说，那我们去就是过去看看，问他说可不可以打扰一下，我们把这个东西，我们记得我们那时候应该还有准备一些食物跟水这样子，然后给他们，然后顺便问说可不可以跟他们做一个访谈，了解一下他们的人生故事这样子。但我自己在 IG 上面有分享一个，就我跟一个陈先生，那个时候是在台北车站平面的南二门外面，通往就是过一个斑马线就会到那个站前星光三院那边。 对。 然后他就在那边嘛，他有一瓶查理王，那好是我们给他们的。然后我们就跟他聊天，我就发现其实陈先生他跟我所一开始了解的，就是我一开始猜测的街友差很多。因为姑且的朋友，其实我们一开始我们当然会有点害怕，说我们会不会遇到什么人，什么人会对我们恶言相向或是攻击我们之类的东西。 对。 但是陈先生首先就是跟这些我们认为有不太可能有一点情绪不太稳定的街友不太一样，而且他们也跟我一般认为说，就是你可能是相对于学历背景不够好，或是你可能家庭背景不好，你的谈吐可能 对。 可能有点支离破碎的人不太一样。陈先生是一个非常有知识，而且非常的就是条理清晰的一个人，所以 就跟我们一样嘛，一般人嘛， 非常非常一样，甚至我觉得他比我聪明很多。比如， 嗯， 对，他自己讲过，他以前是在传统产业里面工作。那他之所以会流落街头，一个原因是因为随着就是新的时代来临，就是传统产业没落了。那他那时候其实也已经非常的。就年老，他可能也没有办法转换工作，所以他就被迫流落街头。但是，就是他流落街头好几年的这段时间，他也做过很多不同的工作，他也去打过零工，他也去过黑工厂里面做过其他的一些出工之类的事情。那他那个时候是在以卖手工做的羽毛笔，然后来维生。然后他也同时也跟我们讲了，就是。他说其实我们虽然说把这些衣服给他们，他们会觉得很窝心很开心，但其实对于他们来说这都是一个负担，这都是包袱啊。因为他们可能其实睡在这个地方，他们不确定什么时候会被别人赶走，而且也有可能就是他们睡一个晚上之后，旁边的这些家当都会被站务人员给清掉，所以这些东西其实对他们来说是非常没有帮助的。 所以说我觉得那个时候就让我想到说，当我们以自己的视角去解读他们的困难的时候，其实我们落入的是一个非常自以为是的帮助。 嗯 嗯哼， 就是你觉得他可能需要这个，可是其实对他来说也许是一种累赘。 对，你自以为的善举可能真的就是你自以为而已。 嗯 嗯哼， 那这样我们可以怎么做？ 我觉得就是一些食物跟水可能是一个很好的开始。对，因为他们毕竟一定是会需要这些东西的啦。 就是等于是饮食的部分。 但我觉得真的给予任何物质的帮助以前，我们首先要先去摆脱的一个东西就是他们很长很危险。当然有些人可能很长很危险，你可以观察一下，或是你自己做一些心里面的心理预备，然后再去帮忙。然后再第二个就是我觉得要摆脱他们很可怜的这个心情。就是你首先要觉得你首先要先摆脱掉他们很脏很危险，再来就是你要尝试的摆脱掉他们很可怜的这个想法。因为其实同情跟支持虽然说某种程度上都给人一个很温暖的感觉，但是它是截然不同的就是事物啊。我觉得这个就是陈先生教会了我的一个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东西。而且陈先生那个时候还跟我分享了很多就是台湾的那个时候的街友的一些政策上的不足跟瑕疵嘛，像比如说你刚才讲到说，就是街友是不是有什么收容的单位这样子？ 对， 陈先生那个时候的说法是说，台湾的收容单位那个时候是我不知道现在有没有改变，台湾那时候是说你可以去申请，然后你可能就在那边住三个月之后他们就把你赶出来，你可能在那三个月里面就是你有水，你有地方洗澡，你有东西吃，但他没有教会你什么东西，所以对于他们很多人而言，三个月之后还是继续回到街上而已。对，那他自己就说他很推崇就是德国那边的策略，虽然我不知道他是怎么知道德国的，但他真的是 哦，所以是他跟你讲的， 他跟我讲，然后我真的觉得他真的学识非常非常的渊博，因为我后续有去查资料，确实德国是这么做。他说德国案例就是说他们可能规划出一个空间，有点像松烟这种空间，然后他可能有个就是一个地方，然后他就说他会画不同的区域给不同的街友，说哎，你可能在白天这边你可以做一些手工艺或是其他什么才艺的表演之类的，换取一些金钱，然后到了晚上入夜之后这个展场可能就会关掉，然后就街友们可以在这个地方就是铺睡袋或是铺一些床垫睡觉啊，这个地方有一些公共的澡堂跟公共的盥洗的地方可以使用。所以我觉得这个地方就是差别很大的地方，就是德国的策略在那个时候算是一个有真正的帮助街友如何就是教会他们如何去钓鱼，而不是说给他们鱼吃这样子。 因为他这是陈先生跟你讲的， 对， 好厉害啊。 我真的觉得陈先生很厉害。 因为你知道其实你刚刚讲这个我就想到就是我之前去菲律宾旅游的时候，其实我那一次去菲律宾的旅游的心情其实很复杂，因为我会觉得说台湾跟菲律宾相较之下，台湾的街友当中至少我们没有看到小孩，对吧？目前为止 几乎没有嘛。 我从来我说真的，我从来在台湾的街友群里面没有看到小孩，可是菲律宾好多那个 street kid，就是真的年纪很小，你知道我那时候在餐厅里面就其实也不是说那种很多昂贵的餐厅，可能就是100到200的那种意大利面的那种餐厅，然后就是那个孩子大概7到10岁，他就在门口就这样躺着，然后他可能手中就拿着一个很破烂的那种纸杯，就是垃圾桶的那种要钱的纸杯，然后就是一脸就是真的就是全身脏兮，我觉得他的状就是那边孩子的状况比我们台湾的街友状况还差，然后很瘦很瘦，然后我那时候就觉得看得很舍不得，因为你知道我们之间就是隔了一个玻璃而已，可是那是一个天壤之别的那种感觉。然后其实确实我也有就是觉得说给钱的那个担心，就是你一个孩子讲的可能担心他拿去乱买其他东西， 或是他们其实可能是集团的诈骗的， 对，所以会可能是人口贩卖还怎么样。我觉得那个时候真的你想要帮，可是你脑袋真的会有非常多不同不确定性跟想象。 对， 然后我那时候其实真的也会出现很可怜很心疼的那一种心情，所以我后来就去买了一个便当跟一瓶水给他， 然后我给他之后，他的反应是直接就是，我觉得已经真的有点退化到像动物。 嗯， 他就直接抓，就是抓走这样子。我想说，那也没关系，就是至少今天这一餐你有东西好好吃这样子。 嗯， 然后我就觉得，就觉得说我能做的，好像就是给你一个便当。 但我觉得这样就很够了，因为我觉得当。我觉得算的时候就要回到陈先生跟我讲，陈先生说就是其实很多街友都很想要重返社会，但是重返社会其实对于街友来说是一个非常困难的历程。他不是像说像我们，不是说我像我们想要去找一个可以糊口的工作这么简单。对于我觉得对于街友来说，他们要从这个社会的极端底层之中重返所谓的社会，这个困难系数是非常非常高的。但我觉得， 而且我觉得光 对，我觉得就是。你刚才你给了他一瓶水一个便当，至少让他可能有饱餐这一顿之后，他有一个余韵。我觉得就是思考的余韵是特定的阶级才有的，就是对于这些街友来说，他们根本没有资格去思考，他们没有资格也没有余力去思考、 哦、 就思考也是一种、也是一种 luxury， 也是一种奢侈的东西啦。 我大概懂你的意思，这有点像是那种马斯洛的那个三角阶级，就是说你的最基本的那个生存的需求你一定要被满足了，你才可能到下一个阶级。那如果今天他们连这个生存就是饥饿都没有被填满的话，他们其实很难到下一个阶级。而且我觉得我们台湾的街友的情况是他们可能连找工作都非常困难。 嗯哼， 就他们可能是老然后弱，然后可能有些是残，就是残身障人士、也说不定。 对， 所以我就以一个很、我啦，如果今天是老板或企业家，说实在的，以一个利益的角度来说，我也不会想要用你啊，因为你没有生产力啊。 嗯哼， 对啊。 但你刚才讲到说你不知道该如何帮这件事情，也不知道你做的帮助能不能帮助到大家。但我其实觉得，如果说大家。因为毕竟不是每个人都有办法说，就是花时间组织一个活动去帮助他们，去尝试了解他们。那其实台湾现在已经有很多很多不同的单位，不管是公家或者是社福机构，或者是民间团体有在做。就像我们刚才讲到，众生相的这个举办众生相摄影展的这个芒草星协会，他们其实就是非常著名的在，我是不知道是不是只有在台北，但是就是他们是一个。立志于帮忙就是街友的无家者的一个组织，那他们其实就有一个很不错的 project， 就是所谓的街友这个 project， 就是他们会请一些，他们会找一些街友，然后就是帮助他们训练，帮助他们就是一定程度上的算是有点小小的改造他们吗？然后再训练他们一下子，让他们变成说就是在地的导览，也就是说大家可以去报名这些旅游，可能短短的三四个小时的短短的一个导览，由这些无家者。带你透过他们的视角去看待这个社会、这个城市的一些文化上的、不同，这其实就是一个 好像主要在万华，对不对？ 对，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棒的转翻转的一个案例，就是我们确确实实就是透过街友的视角来去看待一个城市的文化变迁，也是一个很棒的事情。还有人生百味嘛，人生百味这个团队，他好像有点小小研究，是不是？ 他其实就是在这个团队里面还有很多不同的计划，对，其实大家可以上他的，因为他的计划还蛮多的，所以就是他有一些专案啦，就是不同的专案，就是大家可以上他们的官网去看一下，就是他们甚至可能会有一些街卖翻转计划，就是他里面可能会有一些，其实有点像文创，但它的东西可能单价会高一点，可是有些东西可能是一半以上会回馈到街友身上，就是有兴趣的话大家就可以打人生百味， 还有那个什么 Google 一下 石头火锅，对，也是他们的， 对，也是他们的，就他的专案其实还蛮多的，就是其实我们因为做这一个做这一集的节目，然后会发现其实社会当中真的有很多人在以不同的形式去帮助这些人，我觉得还蛮不错的。 对， 甚至像你介绍给我的那个什么撒路的团队，他们拍了这个影片让大家去从他们的视角当中去体验去感受街友的感觉或者是街友的故事，我觉得这些都是一个。然后还有那个你应该知道那个 Big Issue， 对，这大致嘛，对，在路上很多人在卖的。 对，虽然它有一些 争议啦，但是我觉得其实这个也是一个可以帮助到他们的一个方式。那那个争议是什么、嗯、我觉得就不多说了。 对, 对对对，大家可以去 Google 一下看看、啊 嗯、 对 对，然后还有一个是那个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那个叫什么食物银行。 嗯，你要解释一下是什么。 就是我在我家附近就是会有一个冰箱，它其实就是一个有点像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那种很传统的小吃店，它就是拿饮料的那种冰箱 啊， 然后 就放杯啊得啊或是金金炉， 对对对对对，那种。然后就是它会写食物银行，那主要的用意是在于说你吃不完的你剩下，当然不是厨余哦嗯、大家不要误会，不是厨余哦，是你可能觉得哎、欸，你真的吃不完，它可能快过期的，或者是可能过期个一两天、嗯、 对， 就不要那种放到发霉的。你如果自己不想吃的东西你就不要放到里面，你自己觉得你吞不下去的、嗯、你就不要放到里面。对，所以就是你放到里面、嗯、那有需要的人可以自己去那个冰箱去挑选，这样所以就是不会造成食物上的浪费。我觉得这很棒，因为 对， 你知道我以前啊，以前那种国高中大学的时候很喜欢吃到饱，要讲求那种 CP 值，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 会， 你就会觉得说、哦、我付这700块我要一定要给他吃到回本，然后不能就是就要夹很多，不管自己吃不吃得完。就我后来觉得这种东西真的超级无敌浪费。我现在看到东西有剩、嗯、我都觉得我都会想到那一群，就是那一些在马尼拉的街头的孩子，或者是在台北车站的街友们，他们都没有食物吃、嗯、然后我今天还剩下这一大堆肉吃不完， 真的是浪费齁。 对，所以我 没有，你刚刚讲到那个食物银行这东西，让我想到就是这几年其实也算蛮流行的所谓的代用餐跟代用咖啡嘛，就是有一些客人可以先预先的帮一些弱势买东西、 嗯、 然后寄放在店家那边，然后之后他们可能有需要的时候店家就会提供他们一些代用餐或是一些代用 的水或是什么其他东西，这也是很不错的啦。 对、嗯、没错，就是我真的觉得要呼吁大家要珍惜食物，不要浪费、嗯、好像妈妈哦 那我觉得根本上来说就是帮助，或是你想要尝试理解或是帮助街友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先不要急着去贴上标签。我觉得 我自己看待街友会把他们，我会觉得他们只是短暂的失去住所，然后短暂的脱离所谓的社会的一群人、 嗯、 就每个人都有很困难的时候、嗯、但他们的困难是比我们还要更困难的。就像我刚才讲，其实多数的中老年的他们其实要你说重返社会嘛，会比我们要获得一个可以支撑我们活下去的工作还要更加的困难。但是其实你说他们游手好闲吗？也没有，他们哪有，就是他们也没有放弃啊，就是七成以上的他们都还是在持续维持的打零工的生活嘛、 嗯、 对，所以我其实是觉得说他们一定是游手好闲好吃懒做是很有失公允的。 就是不要太快的就是看，就是以你的片面只是看到他躺在那边你就觉得好吃懒做活该没家回什么的。 对啊，嗯， 对，我觉得你知道我最近好啦，这句话也是网络抄来的啦，可是我觉得很美 你从哪抄来的 网络上的一些文章，就是他写说珍惜跟你同处这个城市却跟你不一样的人。就是我觉得不管是我们今天讲的街友，或者是我们一开始提到的受刑人那些，其实我觉得都是因为我觉得啦，举一个例子好了，就是我自己在这一份工作，在接这一份工作之前，我会觉得这一群青少年他们是犯罪的青少年、嗯、对，然后工作了就是一个礼拜之后，我就开始跟他们接触之后，我会觉得他们就是一群做错事情的青少年。然后工作了一个月之后呢、嗯、接触的次数更多了，更了解了他们，更知道他们成长的经验跟背景，还有他们整个想法脉络之后，我觉得他们现在对我来说，其实他们就是这些，就是他们生存的模式跟方式。我觉得套用在街友身上也是一样、 嗯、 但是因为我们其实真的很我觉得我们真的可以理解，我们没有办法好好的坐在那边跟他聊天，我完全可以理解，因为我觉得今天是我恐怕也不一定做得到、 嗯、 因为大家一定都会觉得很臭，或者是好像会有点害怕或怎么样、 嗯、 可是我觉得如果今天比如说像小鹿这个团队，他其实已经拍出 这个影片的话，我觉得真的大家可以反思一下，不要太快的下定论，太快的觉得他们就是活该，他们就是制造社会脏乱乱源，或者是治安 对 的人。 对对对，而且其实蛇鹿在这个街头生存的这个系列之后，他有做了一个叫傻子公寓的一个系列。傻子公寓的第二季，就是他们也是请了几个街友，就是免费提供给他们食宿，住在他们的那个傻子公寓里面，然后他们就是陪他们做一些基本的训练，然后带他们去可能尝试看看可能有没有适合他们的工作。像他们就有带其中一个女街友去花卉店里面，就是帮忙插花或是什么，帮忙整理花之类的啊，或是带其中一个老阿伯去可能是便当店里面帮忙，就是削补啊，或是做一些其他备料的工作。那其实绝大多数的那个雇主都说他们没有想到原来他们就是这些街友们也是这么的有帮助。 好感人哦、 就是、对啊对啊，其实就是回到我们一开始在讲了，他们没有这么的不同啊，真的没有这么的不同。我觉得你刚才讲的那个受刑人这件事情，就是你一开始认为说他们是一群做错事的人，然后你接下来会认为说这就是他们的生活模式。我觉得我会想补充一个，就是当我们身处在那样子的成长跟人生经历的脉络之下的时候，我们能够做出比他们更好的选择吗？ 没错， 就是 非常认同。 当那些受刑人的孩子经历过，我不知道可能是父母离异，从小缺乏长辈，然后或是物交损友或是什么，我们不要讲说我们不会去物交损友，如果我们真的就是跟他们在一样的脉络下面的话，我们能保证我们不会走成这一步吗？当我们跟这些街友们一样，可能我本来是一个经帐者，那因为没有钱了，所以说一些未立案没有很合法，早期一些经帐收容单位可能就把我赶出来了，我没有地方可以去，或是对于一些其他种类的街友，就是哦，我可能我有个工作，但是我可能就中年就被 fire 了，然后我可能遇到其他的困难，难道我们有十足的把握觉得我一定可以过得比他更好吗？我觉得如果说大家都没有这么肯定的这个想法的时候，就不要太快立下你的定。 没错。 对啊，但归根结底 沉重。 但归根结底我觉得大家如果真的对于街友们有想要帮助他们的兴趣的话，我觉得第一步我们不要讲太高大上的事情，我觉得一瓶水，可能一个预饭团，一个 7-11 的那个珍宝便当，微波的那种，可能就是一个很好的开端了啦。 对， 好啦。 怎么样，眼眶有点泛泪是不是？ 我是有点哽咽啦。但今天这个我觉得今天这个主题虽然很严肃，但我其实一直很想做这个主题。那我其实也跟阿芳讲了很多次，那我还蛮高兴我们这次可以在今天做这集主题。 对，而且其实我真的觉得我也没有想要去比较或什么，可是我真的觉得也不是因为看到他们那样我才觉得更珍惜我自己身边所有的，可是我真的觉得我们是真的很幸福耶。就是你知道我有时候都觉得，你看我们打开水龙头就有水，我们打开电灯就有电，我们打开冰箱就有食物，妈妈把你养的跟胖的跟什么一样。你知道这是一件多幸福的事情吗？有就是这整个世界上面有多少人是没有办法享有这些，就是这么方便，然后享有我们的生活，然后我们现在有的生活其实是很多人造就出来的，甚至那些人甚至因此还没有就是失去性命。对嘛，有些建筑啊之类的。 对，或者是说像阿桃以前在那个很干的工作，那个他把那个老板 fire 的那个工作，他也许很干了一天之后，他回家还有个遮风避，他还有四个墙跟一个屋顶可以遮风避。 没错。 但你想想看，街友他如果今天要去什么什么什么教会去领便当，他可能把就是要走半个小时四十分钟走到那个教会去领便当，可能排队排了一个小时发现干便当都发完了，然后走回去车站的时候发现纸箱都被站务人员收走了。你想想看那个差别其实是很大的啦。 真的，我还至少还可以 fire 老板，我还不担心我没有饭吃，我找不到工作。可是他们今天不可能因为举牌好累，天气好热， 而不做、嗯、举牌子其实很累，不要看他们好像站在那边什么事都没，就是好像没干什么，超累。然后我就觉得我这个真的是自己真的是他差的性格。 你想想看，就是我们在台湾的时候夏天的时候中午出去买个便当都该该的要死，那是对于那些举牌人而言，这是 对真的。然后我就觉得说中午这么热我可以去买便当应该感到幸福。好啦、嗯、其实也是觉得很热。 好啦，我是希望我们之后还有机会可以聊聊更多这些严肃的相对于严肃的议题、嗯、那如果听众们有希望我们可以希望我们可以了解或是去讨论，希望我们可以讨论某一些你觉得听起来可能有点没有很开心但是是严肃有意义的议题的话，我都欢迎大家上 IG 就是寄私讯给我们，给我们一些建议，然后对啊，大概就这样子吧。好啦，今天谢谢大家收听都心造镇海景第一排，我是阿元， 我是阿桃， 那大家下周见啦，拜拜 拜拜。